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民族和解合作泛国民协议会22号在京畿道蒲州举办了2016统一文化集会，集会由各阶层居民参加。集会上宣读了宣言，宣言表示呼吁各阶层做出一切努力，争取统一的热望变为现实。